第六章，少年人出门以后，天使陪伴着他，他的狗也随着出去，与他们同行。他们二人取道前行，第一夜宿在底格里斯河畔。当少年人下到底格里斯河边去洗脚时，忽然从水里跳出一条大鱼，要吞噬少年人的脚。他便喊叫起来，天使对少年人说，用力捉住这条鱼吧。少年人就用力捉住了那条鱼，拖到岸上。天使对他说，剖开这条鱼，挖出它的胆、心和肝来，保存着，把脏腑等都抛掉，因为胆、心和肝都能做良好的药材。少年人便把鱼剖开，取出胆、心和肝来，然后烤了几块鱼肉吃了，又腌起几块存着。二人又一起向前行，直到来进马代。少年人问天使说， 阿扎利亚兄，鱼的心肝和胆可做什么药材啊？ 他回答说，鱼的心肝我在魔鬼或恶神缠身的男女面前焚化成烟，一切恶魔都要从他身上逃走，永不再住在他内。至于鱼胆，我敷在患白魔的人的眼上，再向眼上的白魔一吹，眼便会痊愈。他们进了马代，离厄克巴塔纳已近。拉法尔对少年人说， 多比亚弟弟。 他回答说， 我在这里。 天使对他说， 今夜我们应住在拉古尔的家里，他是你的亲戚，他有一个女儿名叫萨拉，除了萨拉独女外没有别的儿女，你与他的亲属关系比别人更近，所以你有权利娶她为妻，并继承她父亲所有的一切。这女孩又聪明又勇敢又美丽绝伦，她的父亲又是好人。 他又说， 老弟，你听我的话吧，娶她是你的权利，今夜我要向她父亲提及这女孩，使他们将她许配与你为妻。我们从拉杰斯回来时，你就娶她为妻。我深知拉古尔绝不能拒绝你而许配于别人，因为他知道你比任何人更有权利娶他的女儿，不然按梅瑟的规定，他应受死刑。老弟，现今你听我的话吧，今晚我们就提起这女孩的事儿，希望能把她许配于你。当我们从拉杰斯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带着她，领她与我们一起回到你的家里去。 那时多比亚回答拉法说， 阿扎利亚兄，我听说她已经嫁过七个丈夫，但是夜间他们都一一死在洞房里，当他们正接近她时便死去了，我还听见人说是魔鬼杀死了他们。现今我很害怕，因为恶魔并不危害她，只杀害愿意接近她的人，而我又是我父亲的独子，我怕我一旦死去，我必使我的父母因哀哭我而进入坟墓里去，他们也再没有别的儿子去埋葬他们。 天使对他说，你不记得你父亲命你从你宗族中娶妻的命令吗？所以老弟，如今请你听从我，不要理会这个恶魔，你娶他吧，我知道今天晚上他必许配于你为妻。但是你进入洞房以后，当拿出鱼肝和鱼心来，放在香炉的火炭上，接着便会发出一种气味，恶魔一闻到必定逃走，永不再出现在他左右。当你要与他结合时，你们二人先要醒悟祈祷，求天上的大主可怜救助你们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从永远他就命定配于你了。你要救他，他要与你一同生活。 并且我预料他将为你生子养女，他们对你就像兄弟一般，所以你不必忧虑。 多比亚听了拉法尔的话，知道他是出自自己宗族后裔的姊妹，便十分爱他，心里也起了恋慕之情。